行。 月中是不是满眼的春色呢？怪哉虫说已经立春了，截止立春呢，春天的节气都已经过了两个了，像2月4号是立春，2月19号已经是雨水了，而今天是2月26号，一个周一的午后。激动人心，时而又浪漫如雪的刚才的那首《一个耳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我是古月，来看看大家的签到吧。今天我们先从2班开始。过完节了，大家都开始上班了。尼克夫又是最早来签到的，你好啊。还有秋水风神、缅甸猫，还有脾气，还有许振强。哎，振强你回来了吗？你前两天说回到北京的票不好买，没有买到，那么你现在回到北京了吗？还有轻云飘然，你好。甲贺山人、怪哉虫、橘子先生、小杨，还有 Money 小林、小鱼娘。小鱼娘说我回来了。金美美，金妹妹，你照的这是哪儿的？这应该是樱花还是梅花？我现在已经傻傻分不清了。花板艾瑞利本，你好。艾瑞邓新荣， 行。金灿灿的小号是不是很符合春天的这种感觉呢？在一年四季中，春天真的是充满着希望，而且无限的生机。在音乐中，我觉得你同样也可以和春天邂逅。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胡美尔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其中的第三乐章，而小号在诸多的铜管乐器当中有非凡的表现力，在巴洛克时期以及古典时期，有许多著名的作曲家以及小号为主角，谱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而这一首呢，胡美尔的降 E 大调协奏曲，就是因为与海顿的赫赫有名的小号协奏曲相比也毫不逊色。 你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故事。这是一部电影的插曲笔记本，讲述的是一家风光旖旎的私人疗养院，一位神秘的老先生每天都会准时拜访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的女人。他总是在腿上摊开一本褪色的笔记本，轻轻为她讲述其中记载的故事。每当这个女人听到日记本里头的精彩的故事，脸上就会发出异样的神采，仿佛再次回到那段激情的岁月当中。可以看到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激情、浪漫。春节是喧嚣的，所以过完节日给你带来这样一段内心宁静的音乐。很多好朋友的问，选择电影笔记本或者叫做恋恋笔记本，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Michael Jackson 与莫扎特相遇。 行啊， Michael Jackson 流行的经典， Moda 不用说，古典。看到一般的好朋友来签到，来看看遗忘说的，说签到，我这里刚刚早上七点，最近几天失眠，思念北京，思念北京小区的老太太们，我把思念化成回忆，为了睡觉，我整晚就在听手机里的钢琴协奏曲。哎，遗忘你在哪？欧洲时差是吗？想念小区里的摇滚，或者说小区里的广场舞吗？主要是太思念北京了哈。我想说，不只是回忆，我们总是在想着过去，畅想着未来，包括遗忘你也是。别忘了，我们是活在现在的，把现在的每一天每一秒过好，享受你的旅行，享受你的快乐。你的问了，这首叫什么？这首就叫 Michael Meets Moza。 说了，迈克尔·杰克逊与莫扎特相遇，就是这首的名字，查找吧。好，一般的签到，官至你好，王你好，会飞的老马 T 戴勇，还有胡雪迪，各位周一的午后快乐。我愿是你的筑梦师，我愿意给你一个不同以往的梦境，我愿带给你一个晶莹剔透的世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给你几分钟的梦醒时分，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做梦。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红红火火过大年，热热闹闹看花灯，这个春节来南宫，传统灯会带您追忆年的味道。京港澳高速19A 出口83316030。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美国交响乐团的先驱，经历176年精炼的音乐典范， 3月8日至9日，国家大剧院《悦享新春》，暌违北京舞台10年的纽约爱乐乐团，将在后任音乐总监樊志登率领下，携手小提琴家吴导荣、钢琴家王宇佳，以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第五交响曲、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诠释古典乐名篇的精髓。详询6655000。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今天白天天空多云转晴，午后最高气温预计可达12度左右，天气明显回暖。由于扩散条件不佳，大气透明度整体一般，户外活动时可适当防护，且昼夜温差大，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昨晚平昌冬奥会落下帷幕，北京8分钟的表演将闭幕式推向高潮，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浓缩的现代中国与传统相结合的冰上视觉盛宴，也向世界发出了一份相约北京的热情邀请。北京时间25号晚8时15分，在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上，北京市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手中接过奥运会会旗，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会场升起中国国旗，冬奥会正式开启北京周期。随后，张艺谋导演执导的以2022相约北京为主题的北京8分钟表演，给全场观众和全球亿万电视观众献上了一场既结合现代科技又充满中国文化特色的精彩表演。象征第24届北京冬奥会的24名轮滑演员和24个带透明发光屏幕的智能机器人来到舞台，借助高科技实现的影像变换，轮滑少年在舞台留下各种滑行轨迹。演出最后阶段，熊猫队长借助互联网化身信使来到中国，向各行各业的人们传来奥运会的热情。2022相约北京的欢迎声传遍世界。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是佩佩罗梅罗的演奏，他把吉他彻底在这首曲子中不要算计，要的就是那种淳朴的感觉。这首曲子叫做《格拉纳达》，吉他音箱共鸣声的通透，就像是你身边演奏一般。格拉纳达的美丽呈现的是自由、惬意、浪漫。那里有红色的摩尔人皇宫，阿尔拜心里的白房子、窄巷子，市中心的大教堂，这就是优雅从容的格拉纳达。是的，我是筑梦师，我为你音乐带来各种想象。这里是古典与流行，我也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刚才这是妮卡艾夫回答了，说刚才遗忘，刚才说的是思念北京的那位朋友遗忘，此时是在丹麦，很美丽的童话之城啊。有时候我就想，我们在异乡的时候听到音乐会思念家乡，可是也许在春节的时候，当你回到家乡或者去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你这时候又思念你曾经想到的地方，或者说你去了，从家乡去了一个你期待的地方，就像是遗忘期待童话小城带来的那种美丽，但是到了那里又开始思念家乡了。所以还是想劝大家，在那个时候或者在此时，不如就享受当下。音乐也许带给你无限的想象，那么此刻想象当下的你，就来想象一下格拉纳达这座美丽的城市，美丽的地方。 Thank you. 的熟悉的音乐，这首是爱的礼赞，艾尔加的作品。我们曾经是那么熟悉它，听过了很多的小提琴演奏的版本，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演奏的版本，让你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觉得这么熟悉的一首曲子那么深沉的来到你的身边，就好像看到了故人、故乡、故友。这首作品是艾尔加在1888年旅行的时候，以他的未婚妻 Alice Robert 小姐写给他的情诗为灵感，写出的一首优雅的小品。回到家乡以后，他便以这首曲子向他的未婚妻求婚，所以这个故事怎么演绎都是非常浪漫优美的，就像这个曲子本身。变不是吗？我在当下也是这样。以往收到了我们的问候，说是的，我在当下，我在丹麦，要活就活在现在，不能走在回忆里。我会学着适应这里的生活。哦，对不起，以往我也遗忘了。你去丹麦学习了是吧？尽快的融入那里，享受你的新生活。 Thank you. 我在想帕格尼尼要活在现在一定是一个很酷的人。这里现在听到的是他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其实在当中我也听到了很多音乐的影子，比方说罗西尼的歌剧，他们也是同时代的人，上次也讲过他们相遇过，所以他们的音乐在一起结合，有时候各自大概都有对方的影子吧。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令人神往的时代呀、啊？说到这里，我们听到是帕格尼尼的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26年，其中第三乐章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钟，像李斯特的钢琴曲钟就是跟着这个乐章的主题改编而成的。目前呢，帕格尼尼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演奏的版本多半也是威尔赫密的改编版本。 典流行。 是的，这就是帕格尼尼，他被世界公认为最有小提琴炫技技巧和传奇色彩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但是他也擅长很多的乐器，比方说吉他。他被称为魔鬼小提琴家。无论怎样，在今天节目最后，我要为你带来如此励志的音乐和歌曲。波切利绝不会永远如此。用着音乐迎来一周的开始，迎来到来的春天，也迎来了即将到来的三月份，整个一年重新复苏的开始。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Così lontano,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 senza il calore che ti scalda il cuore. E mille giorni, e mille notti senza觉得你被关上了一扇门，但是上天却为你打开一扇窗。在新的一周、新的学年、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曲子，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一份温暖，一个灯谜，一个故事。正月十五元宵节，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邀您猜灯谜、煲汤圆，免费泡温泉，享初春温暖。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放开加盟啦！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虚体验， 美国交响乐团的先驱，经历176年精炼的音乐典范。3月8日至9日，国家大剧院乐享新春，暌违。